护着你，用心去听你的呼吸。我是铁了心的爱你，一片真心从此不移。若你真的做了决定，谁也无法让我离去。用我一生真感情，换你一世的心动。我宁愿珍惜着你，用心去等你的回应。风风吹着乌云，爱恨从此分。就算让我一千年一次，我还是那么肯定。 悄悄地开，

次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苍老的激情，陌生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今天说到毒鸡汤女王，从她的故事中解读出鸡汤味来，这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励志了。虽然这篇报道题为网红病人潮水的一种方向，但是很少人会认为标题中的病人是指咪蒙。正是因为大规模的负面情绪成了潮水，才催得不温不火的咪蒙成为名副其实的第一文字自媒体。 经历乱，幸福早，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爱情黑皮书人人读得到，终身不变异结局不知道，温柔捆绑瞬间燃烧，谁也逃不掉，爱到发狂生不颠倒，就是不能少。心迷乱心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全世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想要对他好，怕他不明了，男人的心思有时放很少，自由也要宠，爱也要女人就相貌，怕给太多怕给太少，爱情难预料。情迷乱情浮躁，歌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简单又长，两个人刚好。不怕再次太慢，终究会遇到，不要开机太快，爱要用情调。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想很多也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情迷乱情浮躁，情歌总在耳边绕，有人哭有人傻傻的微笑。哦哦，想很多却很少，多愁善感的好笑，现实界大又吵，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这世界两个人刚好。哦， 我们今天说到咪蒙的励志鸡汤并不那么可口，昨天还在批判他啊，这个心机太重。那今天读到创业艰辛就急着转粉，三观也未必太不牢靠了。的确呢，通过这篇深度报道，我们能够发现咪蒙身上那种大写的微字，究竟练成的是丁春秋还是逍遥子，仍然值得一辩。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只剩下坚贞如你心。

说你不爱我。不要听见你真的说出口，再给我一点温柔。 他是一位写作者，他在南部的时候接受过职业熏陶，在面对独唱团写作呢，有自己的敬虔认真，但是不温不火很久之后呢，他终于投入大众化的写作范围之内，在传播和意义之间重新摆位，找到新的平衡点。他写作的出发点变为讨好读者，而不是自己审美趣味的本身。 谁说不能承受生命中的感动，心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普通，但是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痛，你一路背着我累到了也学不懂，你够爱我的人才美丽个梦，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你能够痛彻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要是还有什么关系，世界看不见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哭泣。 知道站起来先学会跌倒，幸福像一个问号，越多的人越烦恼，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雪花，

边说到从咪蒙的故事里我们可以读到什么是生意，再正面一点呢，那就什么是努力、勤奋和聪明。但是呢，不应该读出感动和励志，这并不是所有的上进故事都可以称为励志的。咪蒙呢有很多的模仿者，但是成功者很少。那他做的极致也好，毒鸡汤的市场容量有限也罢，他所谓的成功道路不可复制。 总是一直无法入睡，思绪混乱得不到安慰，虽然没有觉得后悔，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你的感觉，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因为你离我太远，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变，否则我怎么向前，告诉我你的感觉，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告诉我什么理由让你专心夺走一切，我的一切， 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起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

没在人群，没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是独自一个人坐在静谧的角落里检索记忆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去听一些老歌，熟悉的旋律里飘荡着曾有的激情，默默的音符里记载着如歌的往事。 时空音乐盒，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 我们就说到咪蒙呢，它有很多的对照组，自媒体圈里的和它能够匹敌的并不多，但是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创业者，他们不需要去献媚读者，他们需要提供的就是自己的思想，形态各异，负责整个自媒体产业链中自行生长，日新月异，是资讯获得方式大变革时代背景的新背景。 原来我和你的世界隔着暧昧的黑夜，你的爱不是我要的那一种情节，等时间让我们了解，寻找另一种体贴，就可再见谅一切，我就要穿过那条街，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你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灵光有你坚定不懈，就不会在乎那一切，无助的爱就拒绝，就将它忽略。世界，我不会笑得轻蔑，不随便对谁说感谢。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很好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宽阔的最远处。什么加速度是我的脚步，很好在视线里的路，我不要祝福，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 说到咪蒙哈，虽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并没有成为标杆，成为万古复苏的名将。那些步履踏实的优秀的从业者早就找到这个时代更为合理的连接方式，流量很重要，传播很重要，但并不是自媒体写作的全部。咪蒙是毒鸡汤，并不是潮水的方向，也不能够改变潮水的方向。 站在雨中的我显得很狼狈， 手中拿着红色的玫瑰，你那手帕帮我擦干脸上的雨水，可是那却是我的眼泪。接过玫瑰，你选择后退，你的微笑是那么疲惫，是不是我让你觉得很累？是不是我不懂得谦卑，太多语言搁浅在心里，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你的笑容依旧那么美，我不相信爱一去不回，不说见证着我们伞下的陶醉，站在雨中的我显得很狼狈，手中拿着红色的玫瑰，手帕帮我擦干脸上的雨水，可是那却是我的眼泪。接过玫瑰，你选择后退，你的微笑是那么疲惫，是不是我让你觉得很累？是我不懂得谦卑，太多语言搁浅在心里，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你的笑容依旧那么美，我不相信来一去不回，于是见证着我们伞下的陶醉，想抱着你，告诉你我心中的后悔，不知道我还有没有机会。我不懂得谦卑，太多语言搁浅在心里，多少的回忆随着细雨在飘飞，你的笑容就那么美，我不相信来一去不回，雨水见证着我们伞下的陶醉。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如此真实的场景让我分不出悲喜，这是初次的感觉，我想了解这世界，充满悬念的生活，它击打我的心，这是初次的感觉，好像天空般晴朗，只因那离人般的女人，她穿过我的心，

成了句我们抱着盼望停留在原地一段